啊，我闺蜜说，你不就是割个痔疮吗，至于吗？另外呢，我爸是感冒了，穿了四件毛衣还五个热水袋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妈说，你这是病毒性感冒，不是冷到了。而妇女们呢，比如说之前我妈妈这个腰间盘突出，然后依然坚持每天跳广场舞，而我家楼上阿姨割完胆结石第三天就和姐妹们开四个小时的车一起去乡下赶集抢土鸡蛋。真的是男人女人差别好大。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网友的吐槽啊，这个网友叫做开探，他说，我爹肺里动了个小手术，我去的时候他挂着呼吸机奄奄一息，我眼泪都要下来了。后来医生和我说，他是强行要自己吸氧的。网友你看那夜月牙说，我老公十月份的时候我穿衬衫，他穿羽绒服，20度的时候我已经穿丝袜了，他依然穿着保暖内衣，而且每天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是，啊好亮啊，第二句话是，啊好冷啊，第三句是，啊老婆把我的保暖内衣给我。嗯，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啊，周盟主。周盟主说，我老爸车子在等红灯的时候被追尾了，一般情况下报警处理就好了，可是我老爸却手足无措，给我妈打了电话，结果打了十几个电话，我老妈开会没有看到，等看到回他电话的时候呢，他带着哭腔说，你去哪儿了呀，电话也不接我的，快来路上接我，就差给眼泪飙下来了，我妈当时就笑喷了。这个网友呢叫做不要把灯打开，他说，我是一个男人，有一天急性肠胃炎疼得我以为自己活不了很久了，就拍了个视频留给父母，哭得贼伤心，到现在那个视频还在我手机里面呢。这个网友呢也真的是太厉害了啊，真是太奇葩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啊，待会儿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男人们怕死的行为。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说我心里憔悴，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连连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都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也就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苦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然然然说，我男朋友发个烧啊，就惊天动地的认为自己要死了，全程都无法下地，还让人背着，到了医院还租了一个轮椅。网友黄色巧克力说，我老公抽血，人家还没抽他就开始叫唤了，抽的时候还跟护士说，大姐你少抽点，我好几顿饭都白吃了，当时我就笑喷了。这也是一个奇葩。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啊，夜色温柔，这个网友说，我男票整个一小仙女，吃小龙虾说有重金属，吃烧烤说会致癌，吃泡菜又觉得亚硝酸盐太高，吃甜食觉得会发胖，喝可乐就说会杀精，总之这不许那不许，所以我想他可能是靠吸仙气长到这么大的吧。还有这个网友 WS 说，我老公呢要动手术，做白内障手术，因为有些事情呢跟我吵了一架，他情绪一上来就吼我说，家里顶梁柱要倒了你知道不，太吓人了，一个白内障手术就把自己吓成这样，真的是够奇葩了啊。网友西西说，我老公以前去献血晕过去了，差点让别人输血给他。网友月背之象说，小学有一年快过年了，我爸妈先把我送去奶奶家住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来人接我，急得我闹着非让堂姐带我回家，结果一进门我问，哎，我爸怎么没去啊，我爸马上哭了，说差点死掉，吓得我也跟着大哭，结果等我妈回来，我妈说，你爸是痔疮手术而已。真的是，我们这精选的是一些怎么讲，特别奇怪或者是特别奇葩的好玩的经历啊。当然我相信男人们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半边天，他当然不会有那么怕死了，对不对，我们全当是一个玩笑，轻松一下就好了啊。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略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在315之前，我们乐享生活的家居板块呢都有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我们要在315之前集中的向各位来梳理一下在家居消费当中的一些陷阱，或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误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告诉各位如何来避开消费陷阱，放心的选购地板。地板类的投诉一直在家庭装修中居高不下，比如说起泡、起翘，还有起虫子，还有变形，还有开裂，还有甲醛超标，这些问题啊都让装修者头疼不已。那在315来临之际，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的知道一些关于地板选购的知识，今天呢我们也跟各位来做一个盘点和梳理。首先第一个投诉的热点就是甲醛超标。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地板呢，总共是有三种，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和强化复合地板。而那些甲醛超标的地板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复合地板上面。因为这个强化地板和实木的复合地板都要经过这个胶粘剂的粘合，会产生甲醛。如果说胶粘剂少了，地板的沥水性能会比较差，当然甲醛越多，牢合度也就越高，所以呢地板本身含有甲醛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专家说啊，地板生产常常用的是这个尿醛胶和粉醛胶，这个粉醛胶的甲醛含量比较低，但是啊价格会比较高。而生产企业所使用的胶水质量呢是参差不齐，有的呢要稍微好一点，有的呢就要稍微差一点。而实木地板呢，从结构上来讲和生产工艺上来讲要更加的环保一些，只要是漆面选用的材料比较环保，铺装以后至少不会出现一个室内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呢建议各位，我们在购买地板的时候呢，如果要想甲醛很低的话，最好选购那些质量比较好的实木地板。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一二三四，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来继续刚才这个315的这个话题啊，到底如何来避开消费陷阱，选购质量好的地板。那第二个投诉的热点呢，就是这个色差。很多人在购买地板的时候呢，会发现送到家里的地板颜色和卖场里的地板颜色有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呢被称之为色差。在实木地板的投诉统计中，色差投诉占据很高的比例。比如说实木地板呢取自天然色，那有一些色差其实是在所难免，但是实木的复合地板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实木复合地板是由不同树种的板材交错压层而成，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个实木地板湿胀干缩的一个缺点，具有很好的这个尺寸的稳定性，保留了实木地板的自然木纹和舒适的一个脚感。当然实木复合地板呢也兼具强化地板的稳定性和实木地板的美观性，而且呢它的这个质量的稳定性呢是特别好的。所以说如果您害怕这个地板的色差很大的话，不妨考虑这个实木的复合地板。但是同样相较这个实木地板的话，它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甲醛的含量可能会比这个实木地板要稍微高一些。所以呢就看您到底如何来选择了。如果您更加重视这个色彩的话，建议您可以选择复合实木地板。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咱们待会儿来走入今天的生活设计师。

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入生活设计师。 生活设计师， 刚才那一节呢，我们讲了这个地板的一些知识啊。当然除了地板之外呢，我们家里面还会用到一些地毯或者是地砖，而地砖呢我们都讲过很多了，但是对于地毯呢大家却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特别是这个地毯要如何来铺才可以营造出来一种有格调的氛围，大家可能也会有点云里雾里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梳理一下如何来铺设地毯，让你的家里面营造出非常好的格调。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个卧室里面装上地毯，特别是选择一些拼块的地毯来铺装，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根据卧室的需要随着地形来进行拼装，而且呢也不需要对地毯进行一个裁剪。而一般拼块地毯的外形尺寸一般是500毫米乘以500毫米，或者是450毫米乘以450毫米，或者呢是长方形的。其中呢这个毯面一般都是这个簇绒类，而背衬和中层呢则会比较讲究，成品呢有一定的这个硬挺度，在铺设的时候可以与地面来进行一个粘合，也可以直接铺在地面上面，当然看您个人的选择了。拼块地毯的结构呢会比较稳定，而且呢也很美观和大方。这个毯面呢可以用印花或者是压成花纹，在搬运的时候和储藏的时候都十分的方便，所以说这个拼块地毯是特别受到人们欢迎的。当然如果您想把这个卧室给铺满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整间卧室里面都铺满地毯，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地毯的使用幅度呢会比较大，而且呢也需要你在这个地毯铺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些粘合剂，这样的话才可以使得地毯很好的与地面之间的粘合，并且呢你需要用一个钉子啊在这个四周的墙根用钉子来钉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地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跟地板的一个粘合性。当然卧室里面呢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如果你想要营造出来情调的话，最好不要铺满，而是选择这种拼块地毯。那我们也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My heart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拼块地毯可以营造格调，那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家里面我们每个人装修风格是不同的，当然这个拼块地毯它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可以根据你卧室的装修还有你个人的喜好来选择一些你喜欢的花纹或者是你喜欢的图案来进行拼。甚至于现在的这个拼块地毯除了传统的这个正方形长方形之外，它还有一些不规则的圆形或者是一些菱形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图案进行选择。有了这些不同的图案之后呢，你把它铺到您的这个卧室里面，可以说立马这个格调呢就会提升很多。而且呢，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毯的周围呢放一些比较适合的工艺品或者是一些小的椅子，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这个空间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呢也不影响你这个其他家具的一些摆放。所以说建议各位，如果说要铺地毯的话，在卧室最好是选择那种不要铺满的拼块地毯，可能这样拼出来既会比这个铺满要省一部分的钱，而且营造出来的格调也是非常好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不管是逛街逛到很累，还是辛苦一天之后回到家，您最需要的东西呢就是一张可以坐下放松的椅子。椅子呢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从最初的席地而坐，到现在拥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外形，大大小小，千姿百态，可以说您家的椅子一定会不止那一种。那这么多的椅子，我们其实除了当成坐具之外哈，它更加重要的是可以当成我们家里面的一个装修的一个点缀。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家里面的椅子。首先是这个单人椅，单人椅呢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椅子了。随着这个新材料的出现，很多单人椅的形状呢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从中式的椅子到这个西式的椅子，再到现代风格还有艺术感十足的单人椅，当然还有这个儿童专用的单人椅啊。可以说刨去以前那些千篇一律毫无美感的椅子而言，现在这个简单的线条和一个椅面就可以完成一张优雅和简洁以及时尚的单人椅，不管放在家里面的哪一个房间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可以把这个单人椅当成一种很漂亮的装饰。还有多少心事需要。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凳子啊，凳子可以说和单人椅的区别呢就是少了一个靠背，但是呢目前凳子的这个形态啊也是千差万别的。能否带我先离开，等待被 比如说我们这个喝酒的酒吧凳，还有这个平常的这个小凳子，都是造型不同的。我们也可以买一些这样的不同造型的一个凳子摆在家里面，也是既有实用性又有装饰性。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还有哪些可以用来当做装饰用的一些椅子。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美丽的婚纱，众人目光下，承诺吧，我盼的爱情会在那一秒凝固吗？变成了回忆，芬芳依旧吗？从此以后不变吗？爱情的温泉在红毯那段做解答，我开始害怕会在那一秒有变化，勇敢地走上自己的礼堂，你会爱我很久吗？不明之上的星光。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今天这个千姿百态的凳子啊。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新上市的凳子，这种凳子呢，它除了这个可以当凳子坐之外，还有这个装饰的功能，而且更加实用的是，它有一个储物的功能，叫做储物凳。比如说，可能我们家里面空间不够大，我们有一些东西需要收纳，需要去放，或者是一些孩子的玩具啊，或者一些杂物，都可能会在家里面到处摆放，让您觉得很头疼。当然，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这个呢，就是储物凳啊。这个储物凳它不止可以当凳子来坐，而且呢，还可以在这个凳子的下方的空间里面放上一些东西，可以使得你的屋子里面呢变得很整齐。所以说，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个凳子的购买需求的话，不如考虑一下这个储物凳。 爱情的温泉在红毯那段坐街的我开始 害。当然这个除了储物凳之外呢，还有一款就是懒人沙发。其实呢，我们为了自己更加舒服啊，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懒人的沙发。懒人沙发呢是可以躺可以坐，而且呢可以有各种造型，所以说它是一个在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让你放松的一个凳子。当然这个懒人沙发呢也是各种不同的形态啊，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选择一款符合您装修风格的，同时您个人也喜欢的。其实呢，椅子现在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这个坐具了，随着我们的审美的品味在不断的提高，而椅子的这个艺术气息啊也会日渐浓厚，而且已经成为了点缀家居、提高居室美感的一种艺术品。所以呢，在您有空的时候，不妨为自己的家里面也添置两把既好看又美观又实用的椅子吧。 就让我在你眼中。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想到你心里去流浪，总好过一人偷偷想，想陪一个人疯狂去幻想，总好过梦里空荡荡。想和你风里去逞强，总好过窗前悄悄望，想为一个人伸出了肩膀，才不算浪费这风光啊。城市里谁坚强才有他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在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受伤，面对寂寞的走廊，好心慌。 谁坚强，再游荡，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在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灰姑娘，你心里